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，他跟崔喜九说：“大伯，您是个好人，没您帮忙啊，我大哥这个仇不能报得这么快当和利索。但是呢，为了避免遭到他人的毒手，您跟大婶赶紧转移吧。套车拉东西，赶紧到赵家庙去投我们的人。我给你写个地址，你去找孙烈臣，你就说我打发你去的。哎呀，我谢谢队长，其他的东西都不必要了，轻装简行是越快越好。崔喜九啊，还真有个小驴车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老两口子按着张作霖给留的那个地点投奔赵家庙。他走了，这怎么的不管了，撤。张作霖带着任战魁等人撤回奉天，一路无话呀。等回到张公馆，见着张香葛根本没提此事，张香葛也不能深问。又过了几天，就到了二月二龙抬头，受伤这些人呢都好了，也可以下地走动了，打打拳、踢踢腿、折折腰都没问题了。张作霖大喜，这才跟张香葛告辞。临别之时，两个人热烈握手啊。张作霖一笑：“董事长，行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你可给我们帮着大忙了。包括你侄儿在内，我是非常感谢。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咱还有见面的机会，到时候我必有重谢。”张香葛一听直晃头：“大队长，严重了，我最好交朋友，尤其喜欢像您这样的英雄好汉，我真没出够。如果张大队长看我还行，够个两撇 您只管来，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热情款待，有求必应，怎么样？好，痛快痛快。张作霖把那五支德国枪如数给人家，原物奉还，并无损坏。张香葛一摆手，张队长，我知道吃你们这碗饭的离不开枪，尤其是这种好枪，您留下吧，全当做个纪念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好吧，要那样我就愧领了，重恩不言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张作霖领着人走了，安下张香葛咱不提，单说作霖一行偷偷的离开奉天，赶奔赵家庙。这帮人一出奉天，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。张四飞晃着脑袋还白混，我说各位，我想起这么两句话来：打破玉笼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哎，要形容咱们这些人是不是正合适啊？你看我们进奉天的时候才十个人，好嘛，这一回回来二三十号，还多了俩小崽子。说着他就聊着大胖二胖，这俩孩子是任战魁的，也跟着一同赶奔赵家庙。在路上人们回忆起在宪兵队的经过，真是做了一场噩梦。有的就说那个日本人给灌辣椒水，这招可够缺德的，哎呦那个滋味那个难受甭提了。有的说那电刑可真受不了，也说不上，就像多着把锥子往骨头缝里头扎死他，那完没两下子真熬不过来呀。有的说老虎凳厉害，最后大家就骂这小日本子，他妈小个不大，损招真多呀，他们哪是人呢，他们分明就是魔鬼，宪兵队那就是十八层地狱，奶奶的，妈的巴子，早晚得算这笔账。张四飞说你们骂什么呢，要讲受罪那我是头一个呀。你想想日本那少佐三木是叫我给打死的，日本人最恨的就是我这两当里他妈叫那日本狼狗光肉咬下多少块钱，你知那什么滋味，现在落的全是大疤子。可有时候他说完了大伙笑，唯独张作霖一路之上沉默不语，是面沉似水。张四飞呀，跟张作霖怎么说话张作霖也不回答，顶多了就这么两声。同时张四飞还发现有两名保险队员钟三和李琦，哎，跟自己特别近乎，拉屎他们也跟着，尿尿也跟着，张四飞走到哪儿这两位跟到哪儿，简直成了影子了。张四飞就问我，哥们儿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，你们忙着你们那些呗，怎么跟我这么亲密呀？八爷，这是大队长关照的， 知道您那受伤太重，派我们服侍您，万一病情发作了，身边没人怎么能行呢？ 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这不挺好吗？我也不七老八十了，用什么人服侍？ 不用不用，那不行啊，我们就得听队长的。等时间长了，张四飞才发现这哪是服侍，分明是给监管起来了，失去了自由啊。张世飞这心里就敲开了鼓了。这天回到赵家庙了，孙烈臣听说大家回来，率队迎接，就好像迎接英雄凯旋归来相似。保险队的队伍里里外外聚集了七八百人啊，夹道欢迎。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，进了保险队队部，热闹了个八小时，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都散去了。唯独他跟孙烈臣谈话的时间最长，首先了解自己不在家这阶段发生过什么事没有。孙烈臣一一汇报，没发生任何事情，张作霖放心。另外张作霖就把奉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也对孙烈臣讲了。孙烈臣听着听着直冒汗呢、是吗？哎呦，化险为夷啊，队长真不容易啊，够写一本小说的了。 可不是吗？ 另外把任战魁暂时先做了安顿，他那俩孩子叫专人照管。说到任战魁的遭遇，众人是深表同情，知道他是一把手啊。暂时让他干点什么呢？就编到小老虎张凯那个卫队里边当个头。任战魁这阵叫干什么都行，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尤其到了赵家庙，一看大家对他那么关心，好像跟家里头似的，是感到非常满意。书说简短，三天之后，张作霖这天起来梳洗已毕，告诉孙烈臣，大哥，今天告诉弟兄们把手边的活计全放下，到赵家庙北长院集合，全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大家通报。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，现在张作霖手下管着1000多人呢，从远近各地纷纷赶到赵家庙。时过中午，这人就到齐了。人们一看大队长张作霖黑黑这个脸，一点笑无影都没有，这觉着脊梁沟发凉啊，谁也不敢说笑。列队站好，张作霖首先登上高台当众讲话，首先通报了这次奉天的事情，很扼要简单的介绍了一遍，另外把任战魁请到台上给大家做介绍，往后认识点，不管走到红罗涧啊、中安浦啊、拔子豪啊、田庄台，不管什么地方，这是咱自己的人，以免发生误会。介绍完了，张作霖的语气一转，各位，现在我们赵家庙保险队出了个不肖之徒，此人在奉天压花窑捅娄子，是很多弟兄受株连进了宪兵队、 我带人去也是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把弟兄们给救出来。像这种人不遵守纪律，任意胡为者，不严惩是不行的。张子飞出来。张子飞早就发毛了，听张作霖一点他的名啊，脑就嗡了一声，往前大跨了三步，还来了个立正，报告大队长，张四飞奉命出猎，你把脸装过去，你当众讲讲你在奉天都干了些什么，说。弟兄们，我很对不住大家，诚如大队长所言，我在奉天呢没出息，我觉着什么都好奇，我到那马路啊日本窑子去溜达去了，我还买了套日本和服啊装小鬼子，去会一个日本女人叫南间丸子，结果就因为我身上啊惹了娄子。张作霖一瞪眼，详细的说，一言带过不行，讲。 这样吧，还用详细说吗？我这一说大伙不明白了吗？ 就是吧，我跟那日本女人南间丸子正睡觉呢，他有个热客，是日本宪兵队的少佐指导官， 妈也去了， 正好把我们堵屋里头。 妈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 一看我在那住着呢，醋性大发，哎呀，把南间丸子也给揍了，把我也给揍了，还不依不饶就非把我送到日本宪兵队。后来我一看实在没辙了，我头脑一发热，把手枪拽出来，啪一枪把这三木小鬼子脑袋给打碎了。打完了我拎枪往外跑，也倒霉，正好遇上黑狗子警察局的巡逻队，就这么把我给抓住押送宪兵队。我可不是说我够意思，那小鬼子那么折磨我，我只字未漏， 好汉做事好汉担嘛。 我可没想株连各位，但是倒霉的是我腰里头有个铜牌，这铜牌是大河旅馆的房间登记的那么玩意儿，人家翻出来了，按着铜牌上的标记找大河旅馆，就这样把那几名弟兄也给抓到宪兵队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要不是大队长托人情，我呀，我们这十个人啊，一个也回不来。归根结底呢，全怪我，我是是非母子，我是这个搬不倒骑兔子，没稳当气儿，下不为例吧。弟兄们，谁也别跟我学啊，我呢也吸收个教训，从今以后再也不捅这娄子了。队长，我这么说行不？ 张子飞，说个清清，我请问你， 咱们保险队头一条规定是什么？ 他不准在我们保险区内抢夺百姓。 下半截呢？ 下半截不准压花窑。 什么叫压花窑？ 压花窑就是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逛窑子走下道。 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干什么来的？ 我违背了这头一条了。 违背者怎么样？ 违背 呀，张四飞一看不好， 违背者杀， 规定的清清楚楚的。 因此这个字在他嘴里头滚了半天说不出来，违背者看情况胡说， 可 看什么情况？你现在公然违背了咱们的纪律，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这不要命吗？要都像你张四飞这样，咱这保险队早就散花了。八哥，你也算赶到点儿上了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将不斩，兵不齐。要论咱们私人的弟兄感情可不错，但是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不杀你，众口难调啊。来人，把张四飞架进去崩了。张作霖说的这眼睛都立立起来，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。执行队过来了，那张作霖早安排好了，中三李奇手中拎着左轮枪，架起张四飞来，拿绳给捆上，往外就拖。哎呦，可把张四飞吓坏了。队长，兄弟，队长老弟，队长老弟。张作霖把头一歪，连看都不看，这就往长院外边拖，拖到树林里去执行去。唐二虎、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张作相、孙烈臣、小老虎张凯、穆怀义等等等众人都在场。唐二虎那汗珠子下来了，脸煞白呀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跟张四飞情同手足，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，这些年出生入死，形影不离呀。后来奉杜老判所差，专门到张金庙保护张作霖的，一眨眼几年了。他可没想到张四飞能得这么个结果，二虎心疼啊，但又不敢说话，把他憋得直晃脑袋，最后把脚一跺，该该死，把把子自己找死，枪毙了他，早就该枪毙。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呀，他心疼的慌，哭开了。二虎连超是再喊的，用眼睛看张作相，那意思你干什么？你们倒给求求情啊！平常都处的不错，遇上这种事怎么都不言语了？其实唐二虎不识眼色，张作相也不能不说话。他一看兄弟张作霖真急了，张作相斗胆喊了一声，刘仁，先别执行。中三李奇站住了，回过头来看着张作霖，一看大哥说话了，那不能不听啊。哥哥，您为什么给他求情？作霖啊，不，队长，是这样，四飞所作所为应当处死，你这么做谁也不能说不对，是吗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尤其吃我们这碗饭的，没有严格的纪律怎么能行呢？各自为政，一盘散沙，谁说了都算，谁想怎么地怎么地，那是取乱之道。那你作为大队长，严格执行纪律，我特别服。不过呢，张四飞屡立战功啊，他呢又是诙谐的毛病，望大队长别说了，大哥，你这叫强词夺理。如果你找出我不应该杀张四飞的理由，那你就说

现在是